2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发现连接世界的入口。Interesting story today. 发现英语学习的秘密。 Hello, everyone, 大家好。 十年英语教学，专业中外团队，听说读写练，全方位课程设计，经典口语，地道发音，最简语法，听力阅读。英语 PK 台，有趣的免费英语课，带你精雕细刻学英语。 第三个连读技巧叫 omission。 为每一个学英语的你打造的专属课堂。北京外语广播 FM 92.3，周一到周日午2点晚10点，微信公众号英语 PK 台，每日课堂文本推送，全国听友直播互动，海量学习干货免费下载。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攻克语言，连接世界， 学英语靠自己。这里有良师，这里有益友，与懒惰分道扬镳，与学习相濡以沫。 Practice makes perfect。Let's go。 英语 PK 台，一起学起来。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 FM92.3 正在播出的轻松学英语英语 PK 台，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词根词缀背单词，欢迎我们的嘉宾傅建立老师。 嗨，晶晶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好，欢迎我们的同学们登录到在线聊天室哈，和全国各地的小伙伴们一起来学习。我们聊天室当中的 Catherine 说，晶晶好，傅老师好，大家下午好。你看我们的听友们都有了小主持人的风范。 哎，还真是，对。 上来就很有礼貌给大家打招呼哈，大家下午好。相聚在这样的下午啊，这样一个小雨淅淅沥沥，大雨哗哗啦啦的下午。我们继续来学习词根词缀背单词啊，这个前缀呢，我们近期呢主要是讲两个前缀。 一个是 I am, 一个是 IN。 对了、I am, IN。我们都说了啊，这两个前缀呢有非常重要的三层意思。当然了，我们今天这第三节课是不是还得把那前两节好好的复习一下。 对。那咱们首先来看一看 I am 和 IN 三种不同含义当中。第一个，它表示的意思是、 完全的否定。 对，不，无或非。 哎，没有。就木有。好，那这个单词呢，比如说我们有 immense, 表示的是巨大的，这是不可测量的。 对， immense 表示测量啊。顺道把这个词根跟大家再说一下，回忆哦，现在赶紧认真听讲，好好的去回忆。impatient 表示的是不耐烦的， 因为 patient 表示是耐心啊， 对， 提醒了要跟病人一块儿去记忆。 没错，前面的 im 否定，那不耐心呗，就不耐烦的。 对。然后 incredible 表示的是难以置信的，因为这个词儿当中有个词根呢是 CRED, 表示心就是一种相信。那后面一大串后缀表示的是可以，前面的爱因否定不可以相信了，不就难以置信了？ 难以置信的，超出想象的，无法相信的。independence 表示的是独立。 哎，因为那个 depend 就是挂靠依靠。 哎，没错。那前面的 IN 表示的是我不靠着你了，我不依赖你了，我自个儿独立了。 哎， indifferent 表示的是冷漠的。 哎，对了，你看上次咱们刚学了这 indifference, 完了我们的美文课里就赶紧就遇到这词了哈，就给大家这个提升一下。 对对对，要是咱们的词汇课在美文之前呢，这就是一种预见性。 哎，对对对。indirect, direct 是直接的。 所以 IN 表否定就是不直接的，间接的，委婉的。 innocent 表示的是纯洁的，清白的， 但是它其中呢是带着 NOC 啊，是有毒和伤害的意思。那没有毒，去毒了， 清白的，好的、 无辜的， 对、 无毒的。 invisible 表示的是看不见的，隐形的，无形的。 这是第一节课，它所有的关于 I am 的意思呢都是否定。 对。 那第二节课里呢， I am 和 IN 同时可以表示在什么之内和进入。 没错，它应该是一种方位性的啊，表示在什么里面，进到什么里面去。 对，您就记那几个什么移民啊，或者是进口啊， 哎，对 啊，或者是押进去啊、这几个词您一定就不会忘记它的这个意思。 没错， 在什么之内和进入了。 比如第一个 immigrant 啊，表示的是移居，但这个移居呢是往人家的国家去移入境， 哎，对，从客到我， 哎， 这方面就一进来。 对，没错，没错。 Import 表示的是进口或输入。 嗯 ，impress。 首先是压印儿。但也就是抽象的给谁深刻的印象， 印在婶婶的脑海里。 哎，对，没错没错。 include 啊，表示包含或者是包括， 因为我们说了 CLUD 呢，它是关的意思。 哎，把您给关到门里面，这不就包括里面了吗？ 最好记的一个当属 indoor。 哎，表示的是室内的，这简单。 在门里呀、啊、 门里面 岂不是在室内吗、嗯、 对。 好， 还有个小词叫 infer。 infer 这个词叫推断。 没错，推断、嗯、infer。 对， fer 因为是拿来的， 拿那就是拿到里面的东西嘛。 哎，提前就知道了。 对，没错、哎、 推断， 推断 inform、 告知通知。 form 因为是形成，所以 inform 就形成文字、 嗯、对，因为是告在内心深处告诉你什么东西形成了，那就是一种通知通告了。 对，然后是广而告之了、 哎、我心里明白了。 inspect 表示的是检查或视察， 因为那个 spect 它就是看， 对， 瞧一瞧，看一看。 嗯，但不是表面的看，这一定得是啊， 因为他往里了呀。 嗯， 所以就是进去检查和视察。 哎，你说出了什么事情了，我得好好的彻查一下，好好的给你检查检查。 是、 嗯、 instinct 天性直觉， 一种什么 instinct 是一种刺激哈，或者是 站立。 对，上次傅老师讲的是站立、嗯、 对， 站那儿，天生就站那儿了。 对，没错，你内心深处就一直站在那儿，一直站站站，就是你的本性。 哎，本性、天性和一种直觉。 对，没错。 好 ，inward。 这个词呢叫做里面的，就是那种内向的感觉。 insert 插入。 有没有想起来呀、啊？上节课， 嗯 啊，因为大家平时都忙着， 嗯、 啊，这些学习的东西可能你不固定温习，那我们就督促您温习一下。 对对，其实我觉得哈、啊，咱们就每节课这个复习这一部分，大家不妨也可以把它做成小音频，平时您就把这个多听听。 对，已经为大家做好了，都发在微信公众号里了。 哎呀，暖心啊！ 哎，怎么读什么意思都有，平时听听看哈、 啊，真好。 好，抓紧来看今天的第三层意思。 嗯。那除了表示否定或者是在什么里面，这个 I am 和 I N 还能表示的是使什么怎么样，或者是加以怎样。 哦，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意思啊。 嗯， 使什么怎么样，那是不是它有一个使动作呀？ 对，就是有一个外力，然后帮助你促成做一件什么事情。 哎呀，这解释太好了。 嗯， 外力， 嗯， 促使做什么事情。 所以朋友们您一定注意哈、啊、就它一定是有一个外力的。 外力。 哎，你不管是做什么，实施什么，干嘛干嘛，它一定是外面有力量推着您然后一起去做。 不爱学习，那个学校老师父母就督促你学习。 对，没错。这个你。 不爱上班、嗯、那个打卡制度就督促你上班。 哎，对，我就那个要求你上班，我就这个。推着你往前走呗。 啊，它有一个外力加入、嗯、使什么东西，所以它有一个使动的过程。 没错没错、 啊。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去认识什么呀、 嗯、 认识词根有哪些。就说什么东西它是可以被使的呢， 嗯， 可以被加以怎么样的呢， 嗯，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用 I am 或 I N, 哎，它就可以表示这个意思了。 啊，您看这英文真有意思，它通过前缀表达这些使动的意思。 对、嗯。 我们汉语中还得用那些词儿叫使怎么样。 没错。 加以如何。 对，其实这个使啊加以啊两个字儿啊，它就变成了词的前缀 I am 或 IN。 所以说嘛，英语呢、嗯、也算是比较简单。 啊，它挺直白的。 哎，只要您熟知的前缀的意思，能猜个八九不离。 使。 对了，来看第一个单词。 嗯、好。 implement。 OK, 那这个单词呢它表示的意思我们先来看一下哈，叫做实施。或者就是使什么生效。 哦、 嗯、 看来呀重点在于这个 plement 是个啥意思。 那大家有没有记得啊，我们学过一个什么 plenty of。 哦 plenty of。 嗯， 诶，有印象， 对吧， 就是那足够多的。 诶、哎、对，咱们以前老师都说不要老用 a lot of, 我们用这个 a plenty of, 诶、哎、表示的也是这种多。那这个 plent, 其实它不仅仅是个单词，它也是一个词根。 哦、 啊、 ple, 对 ple, 对 ,ple, 当然后面的这个 ent 呢你可以把它加上，其实它表示的意思呢就是多，就是满的意思。 哦、 ple, 满满的。 哎，对，没错。 杠杠的，洒洒的。卡卡的。 都溢出来了那感觉、 嗯、 是吧。 嗯， 那回头我们再来看这个词。中间是 ple, 表示的是满。 满就是一直在加东西嘛，对不对？那前面是 IM 表示使的意思，言外之意要使你一直去做，一直去加东西，一直要让它最终变得 圆满。 没错，所以这个 implement 首先它就表示这是让什么东西赶快的生效，赶快的做，而且赶快做好。 哦，赶快加满。 对， 赶快就生效了，赶快就实施了。 没错没错。嗯， 好。 对，所以你说有的时候这个人他没有执行力啊，那不行啊， 那不行， 你必须有执行力 啊，得催促他。 哎，对对对，所以我们可以叫做 implementation， implement 就这样的东西。 对，我们很多时候做事情啊，做决定啊，迟迟做不了，但是就是需要一个外力，哎，推你一把， 执行力， 哎，你就可以去执行了。 对，所以您看，就这个词和今天晚上讲的一样，它一定是 IM， 是外力推着你，让你执行去做。 对啊，这优柔寡断的呀， 那不行 啊，做不了决定的呀，不能实施的呀，那不行，那必须得有领导的有魄力，马上说去给我做了。 哎，谁要不做的话，我就跟谁较劲。 哎，所以说呀，您看，我们来看它的英文意思呢，就是 make something that has been officially decided start to happen or to be used。 你看，一定是促使用外力让它一下子就开始做决断，开始发生。 哎，其实这个词还挺高端大气上档次的。 嗯， 我们都常常用到哈，还不是说生活当中你说你说我去实施个什么，动不动就是实行变革。 对 ，to implement changes。 哎，锦鲤老师，您发现没有，好多动词的重音在二音节，可是这个词儿它是动词，却是一音节。 哎，对， implement。所以你说 to implement changes 就是这个实施变革 啊，大气哈。 对 ，to implement decisions 就是执行决议决策 ，to implement policies 啊，实行这个政策啊 ，to implement reforms 实施改革啊， 实施一个新体制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ew system 啊，这实际上是一个 implement 它的名词的派生。 哎，名词形式了。其实 implement 长得挺像一名词的 啊， 不过它是一个动词。 对，没错。 想变名词那不行，后边还得加上 tation， 对， 才可以。 是的，是的。所以今后呢，大家再看到这个词啊，我觉得挺好的。你不要老用什么让某人做某事，就是 drive or force make， 对吧？ 对， 我们可以用它也挺好的。 没错，所以 implement 这个词使生效满满的。啊，杠杠的，咋咋的，而且它也说名词是工具的意思， 工具，对， 要用工具去做事情嘛？ 啊，对对对。不过我觉得这个词更多的呢，大家还是记动词吧。啊，让什么东西得以生效？ 对，你看看外刊， 啊， 什么实施政策呀、改革呀，好多你看都有这个词。 咱们国家这个实施“一带一路”。对 有 这些你看都是要去雷厉风行的实施，所以它一定是一种很官方的，而且是外力我们一起努力去促成，并且一定要做成，就是 implement。 对了，好，这个词就不难了，我们看第二个叫 impose。 这个摆 pose 啊，我们可是学过好多次了啊。 对， P-O-S-E pose。 没错，那我们先来回头看看 P-O-S-E， 咱几天讲过很多遍，表示的是放置搁这样的含义。 对，为什么他摆 pose 呢？你想，你放那儿、置那儿、搁那儿、不动。 对，没错。 是不是？ 对，而且它是一种外力，它是让你在那里摆在那儿。 哦，那就说这个 im 就是使摆在那儿。 对， 使放在那儿。 所以大家回头感觉一下，别动啊，用个外力给你放在那儿，不许动。 就是不爱待那儿是吧？我给你待那儿，我让你待那儿。 不，我要动，然后你说不许动， 强行把你放那儿。 哎，对了，你比如说强行的这个我们以前的时候说那什么什么什么就苛捐杂税，对不对？ 对对， 这些就是强制，我不想交，好，没办法，必须得交，强行的。 来人了。把谁给拖下去，把谁给关起来。 对对对。 没有， 对谁实施一个这个什么刑罚，对不对？ 对，惩罚。 哎，都是这个 impose。所以呢咱们这个词我觉得还比较简单的，用起来也比较的舒服。 对， 可以就过掉了这个词。 对，就是 impose。 对对对、 强行的一种放置啊，或者强加呀、什么之类的。 对，没错。 好，我们再看下一个单词叫做 induce。 哎呀，这个词啊我要好好给大家讲讲了。这个里有一个我最喜欢的词根，就是 DUC。 大家想一想，教育这个词怎么说？ 叫 educate。 对了，怎么写的呀？ E-D-U-C-A-T-E 来了。DUC 在其中 起了一个关键的作用。 对，我认为教育绝对不是让大家啊背一背就行了啊，考试时画画重点，它其实是在指导着我们做研究的方法，指导着我们去看待世界的这种观点。所以教育其实是一种引导，而不是强加给你什么东西。 哎，教育是一种引导。 嗯，那回头我们看这个单词叫 induce， 您看看 DUC 也是表示引导。 哎，它是使吧，使加强引导哈。 就是说使引导着你，使你走向一个什么什么方向。 嗯，就拉着你走去某一个方向。 那是为什么叫拉呀？他可绝对不是真的我拉着您胳膊腿的， 他 是对你的行为，对你的想法产生一种影响。 对，哎，您看这人啊，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最基本的教育，就是家庭教育。 嗯， 就是家庭教育。这家庭教育是不是就是爸爸妈妈教导你是非？ 对， 对错。 没错。 这个观念是什么？ 嗯， 是吧？ 还有你比如说，我跟金老师说，我说哎呀，那日料可好吃了，有营养，美味。吃完美容减肥， 您这是在引诱我去吃日料。 您看多聪明， 您在引导我去吃日料。 哎，他 induce 您呢，对不对？ 我就是不吃。 那你就 impose 吧。 哎，就是不吃 啊。所以呢，您看这词儿多可爱呀 ，induce， 引导着您，使您走向什么方向，对你产生影响，就叫做 induce。 通常 induce 呢，咱得说话。 嗯， 所以我们有一个同义词啊，叫 persuade or influence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嗯，说服某人或者是影响某人去做什么事情。 说好听点叫劝说，说不好听点叫引诱。 对， 是吧？ 这话都能分着说哈，都行。 没有什么能诱使我接受这份工作。 嗯 ，nothing would induce me to take the job。 这就是结构。induce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一定要注意哦，是 induce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好多同学以为是 doing something， 不是啊，是 induce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对， nothing would induce me to take the job， 没有什么能够诱使我接受这份工作。 take the job， induce me to take the job。 这话以后会说了，没有什么能够诱使我做某事。 对，没错没错。 身残志坚。有一种。 身残志坚。 身残志坚的 感 觉。感 觉有一种那个大无畏的咬着牙那种感觉哈。 对，没有什么利益可以诱使我。 对。 做什么违背良心的事情。 哎，没错没错。所以呢这个 induce 啊，不就您觉不觉得啊，这个词可能更多的是一些做一些不太让你喜欢或不太认可的事情。 嗯。 所以才引诱你做嘛。 induce 嘛。 嗯。 对。 嗯。 有的有这个意思。 嗯。 好。它是劝说诱使，是第一层意思哈。第二层意思呢，就是直接 induce something， 就是它会引起，会导致什么东西。 我记得以前咱不学过什么 result 吗？ result in， result in 是一种结果。 嗯， 但是这里呢，它是表示一种 产生。 嗯嗯，产生一种什么样的，产生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嗯，那您是比如说啊，就这种药，比如有些感冒药哈， 哎， 我吃了以后，哎呦，它就能够让我产生睡意。 哎，就这个意思， 啊， 太对了， 啊， 就是。Drugs which induce sleep， 这是一种药，什么样的药呢？是 which induce sleep， 是引导我产生睡意的药。 你想，这 DUC 其实本意就是拉呀， 啊， 它能把你那个睡意拉出来， 啊， 这是不是就引起了？ 哎呀，您说太对了 ，cause 了，导致了， 嗯嗯， 对吧？ 对。那我一看到金金老师，哎呦，浑身就有一种 鸡皮疙瘩 啊！你这么自己看待自己吗？ 不是鸡皮疙瘩吗？ 对，因为您这个太投入了，有时候感觉到好假呀。 对，就是 鸡皮疙瘩， 鸡皮疙瘩 啊！所以induce吧，是吧？ 就反正啊，什么外界啊，给你造成一种什么反应，它能够促使你产生一些什么？ 就是 induce。 哎，对，当然在医学上啊，它还有一个催产和催生。专门用于这个女性在生育的时候，对吧？说哎，我们得给她催产了， 打那催产针。 对 ，we will have to induce her。 induce her 就赶快催产催生，把孩子生出来。 对，她肯定有一个什么物体要出来的意思，有个什么东西要出来，你的睡意要出来，你的意图要出来。 哎呀，这词儿用的真广。不过我觉得生活当中比较常见的还是咱第一个劝说某人做某事 ，induce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对， 还有这个诱发什么事情的产生。 是，以前我们学那个什么课文的时候，什么革命者都是威逼利诱之下，威逼啊和那个利诱，利诱就是 induce 的意思。 其实那种诱导啊，还有好多，比如 coax 啊 ，coax 这样的一些词，但 induce 应该是咱用的比较 常见的。 哎 ，coax 是花言巧语， 对， 一不留心就上当了，就受骗了， 就那个老狐狸那种感觉， 他有圈套。 对，这个呢？ 这个 induce 就是那种，就是稍微 persuade， 然后反劝说不达目的不罢休那种。 所以我们还是用这个多一些，是吧？ 好的啊，这是一个很可爱的小词。 对 ，induce。 接下来这词儿啊，有意思了。它有两种拼写方式啊，叫做 inquire。 您说有两种拼写方式？ 对，这两种拼写方式啊，一个是 inquire， 一个是。enquire， 很多字典上啊就没有这个 inquire 了，他直接就把 enquire en 打头的单词作为这个词了。 明白了， 其实这俩词儿都一个意思， 是一个意思， 都是表示什么呢？咱来先看词根是啥哈。 好，那这个单词当中呢，其实也是有词根的啊，就中间的 quire。您看哈，就是这个。前缀它是可以变，从 in 变 en， 对不对？ 对。 但你看它词根它很稳定。 很稳定。 这个词根呢咱可以记记，表示就是追求的意思。 追求。 对。 追求 quire 是追求。 没错。那我们回头再来看 in， 是不是表示的是内在啊，或者是一种使什么变得怎么样 啊，加以追求。 其实我觉得这个词还是就是让你在内心当中去驱动你做什么事情嘛，对吧？ 想去探知探寻呗。 没错，就是我发自内心的让你去追求了解什么事情。 所以在现实生活中呢，它就沿用成了一种固定的意思，专门打听消息。Ask somebody for some information。就打听询问什么消息。 或盘问是吧？ 对，就是 inquire， 就是这种稍微比较正式的一种说法。你比如说人要打个电话到车站问这个火车时刻呀，打听一个人的下落呀，打听的名字啊，是不是？ 不过呢，朋友们，你一定记住，就这个词吧，就是它后面的介词搭的比较丰富。 是的，但是它的意思很简单，它就是打听一信息。 对 ，ask somebody for some information， 或者是 about something 都可以。 对。 询问某事啊，打听某事啊，这样的意思。 Inquire about something. Like, I call the station to inquire about the train times. 您看，这个里面是 inquire about train times. 它后面接了 about, 啊，询问这个火车的时刻表。 打听关于什么的东西。 对，没错。 Inquire about train times. 那还可以用 inquire,As to somebody or something. As to 就是有关。 对，咱们今天晚上咱们讲过的 ,as to 其实就等于 about。 As to 等于有关 ,about。 对，所以你说我想打听一下他的下落，20年没见了呀。 I inquired as to your whereabouts. 这个 whereabouts 这个词很好啊，表示就是某人目前的下落状态。 是的。 所以您看这个里的 inquire as to your whereabouts, 就是打听有关你的下落的事情。 其实这个 whereabouts, 它就是一个名词，就是你的活动范围。你到哪儿去了？ 你的生活半径。 哎，生活半径whereabouts。所以我们也正好学到一个词语，这表示人的下落哈，物体的落下落不明。因为不明就表示到处嘛，所以 about 有个到处的意思，是不是？ 对。 那 whereabout, 那你就到处在哪儿啊，就指为下落。 你看咱不仅仅学了 inquire, 还知道它后面的介词可以用 about 或者 as to, 还学了这个 whereabouts 这个词儿。 如果说你记不住as to, 没关系啊，你就记得住 inquire about something 就好了。 对，没错。 She inquired about your whereabouts 也是可以的。 没错没错。 对吧，还有一种非常直接的，就是说 inquire something。打听他名字。He inquired her name。 He inquired her name。 对，他打听他的名字。 那有些同学会不会问，就是那我什么时候接 about 或 as to, 什么时候不接呢？ 那什么时候接，什么时候不接呢？ 其实我觉得呢，这个在语言的这个正式体当中，我们就可以把介词挂上去， 加上。 哎，那你就很口语了，就想知道你的名字啦，想知道你钱包在哪儿。那我觉得就很口语，就不加了呗。 美女什么名字啊？ 啊， 对，美女什么名字啊？ 哦， 那正式点啊，讲啊， 那就打听打听吧， 对 吧，哎呦，那隔壁班有一男生长得挺帅的 啊，他叫啥？ 打听一下叫什么名字？ 对对对，没错没错， 这种打听， 对，没错，所以这个词我觉得还是比较普遍的啊，大家生活上可以用，然后比较正式的语言当中也能使用。 其实它就是询问和打听信息的意思。 是的。 好， 嗯， 所以呢，但是这个词它有意思的一点就是说，在英式英语当中， 嗯， 啊，美式英语里这两者的用法是完全一样的啊。 也说英式和美式， 人们会区分这个 e inquire 和 i inquire， 嗯， 这两个 inquire。 那咱们先来说说吧。en 啊 ，e inquire 英国人呢会把这个 inquire en 呢表示一般意义上的探寻和打听 啊，就是那个 general meaning。 然后呢，用那个 i inquire 呢 ，inquire 呢，它会表示一种特别意义上的探究、查询、调查，比如说啊，要调查一些事件啊，要调查一个指控啊， 嗯，比如说 allegations 这种法律界定的一种指控， 对，它就更高大上的意思了。 哦，那我们就要用这个。IN 的这个 inquire， 凡是你是查询什么信息， 嗯， 您就啊用上那个 EN inquire 就好了。 嗯，回头我查一个晶晶老师名下多少房产。 哎呀，太欢迎去查一下了。 没有 啊，太欢迎查了， 啊，欢迎了， 最欢迎查这个了。哎，你说查这些啊？ 啊 ，inquire。 IN 的吧， 调查 啊啊啊 ，IN 的要调查，因为要去探究，我去查询，我取证的。 对，很正式的啊。 对， 嗯嗯。不好查，太复杂。 那就是这个意思。 好的好的，大家明白吗？ 我倒是做了不少啊， 嗯， 我倒是给那个小动物做了不少房子，嗯，我有许多小动物的房产。 哎呦，我跟您说吧， 每年冬天都得建一批。 金老师您看啊，现在有多少人的房子不住，可是您给小动物建的房子那真是必须的呀。 对啊，不止都住了，完了都是那个 嗯 满园。 满园。 还得再买地，再弄呢。 您太伟大了啊！ 好啊， 嗯嗯，好吧。 好了，来看下一个单词， 嗯， 叫 inspire。 嗯，没错。 其实我们见它名词见的比较多一些吧。 inspiration。 对 ，inspiration。 嗯，那我们先来看它的动词吧，好吧？这个词当中啊，朋友们，您看有一个 s p i r e， 这是一个五字母词根。 是啊。 嗯。就是基本上哈，到五字母六字母词根已经就极限了， 它是就不能再长了， 嗯，就太少了，就是可能就没有了，到六字母词根就极限了， 嗯 嗯，你比如像什么 bibliography 啊这样的词就太长了，但是呢这个词已经是极点，但它并不难。 i 这个里面啊 inspire 里面的 spire 这个五字母词根，它首先表示的是呼吸的意思 啊 啊。 这个 spire 竟然会表示呼吸的意思。 对，没错。嗯，所以大家回头看那 conspire 那个词，就是共同的阴谋，就是那谋划那个词，就是你跟我同呼吸嘛，咱俩 同呼吸共命运， 哎，干这事儿 叫做什么？沆瀣一气。 哎，对对。哎呦我的妈呀！ 你看那个中国人说那沆瀣一气呀，它就是一个气口出 气，一个气口。对对对。 就是说人啊，他终究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 相逢更高处，但也得是您说的物以类聚。 就咱、嗯、就是咱呀，咱要不是这一口气的人，咱真走不到一块儿。 嗯、真是。 但是那个质地的人，他怎么呢？他都能走到一块儿去。 就跟咱老说是咱俩可以穿一条裤子的人，那感觉。 对， 这个叫同呼吸一口 共命运嘛，同呼吸共命运。 对，您刚才说那个成语啥来着？ 沆瀣一气。 沆瀣一气啊！ 对， 你看看 一气，你看看这个。啊哎，说到这仪器，其实就是那呼吸的意思。 哦、对 ，spire 就是呼吸。 那朋友们，您想想，说哟，这人真有精气神儿，他不是说简单的行尸走肉的呼吸，他是带着一种精神、一种状态、一种感觉的。 哦、肺活量好， 哎，好， 有精气神儿。 对，所以朋友们，您注意喽 ，spire 啊，它首先表示的是呼吸，其实它更多的是人的一种精神。 对， 嗯， 哟，你看我们说那沆瀣一气，把大家的成语库都打开了 啊。 有的人说那叫沆瀣，叫夜间的水气啊。有人说是气味相投，但现在是贬义，叫臭味相投。有的人说是狼狈为奸，哎，一丘之貉。 哇塞， 全出来了。 哎，一丘之貉好像是也好像 一丘之貉啊， 啊，这个感觉啊， 差不多。那你想吧，都是差不多的啊。 哎，我真觉得咱们的听众们。都是有才， 都人才， 有才啊！ 要么都叫 一气的， 都是一个货色，是吧？ 哎呀，真是太逗了哈！ 对， 所以说呀，他这种，我们都说，你看，为什么大家觉得夏天没精神呢？为什么呀？ 为什么呀？ 因为他夏天啊，天热，气压低啊，人就呼吸不通畅。 哎，对，没错。 所以老是感觉蔫蔫的，没精神，还容易急躁。 那好吧，那我就给您这精神里面使您加点气儿，给您加点精神吧。 使劲加点，就使人有精神，所以就给你什么？打劲儿，给你加油打气了。 我跟您说，就给你点打击。 给你加油打气了。 对对， 就给你一种激励， 加油打击 啊，给你一种鼓舞。 对，所以这个 inspire 啊，我们就说表示就是鼓励鼓舞。 哎， 给大家什么呀？ give somebody desire、confidence or enthusiasm to do something well。 一种力量，一种自信，一种激情。 对了，给你，你看人最缺的是什么？是自信。 哎，对，没错， 对吧？就老觉得自己不被认可。 对，其实有的时候自信是需要在我们说那种逆境当中去加持的。你老在舒适圈里面，你只要跳出舒适圈，你发现你的自信就没有了。 对啊，而且有的人就从小就被家长啊，就是被老师啊什么的捧着，其实这不是特别好。 对对，对，还是多来点那个逆境。 对，因为你要是老被别人捧着，你可能看不见自己真实的自己是什么样子，然后还觉得感觉还挺好。 是，没错， 感觉还挺好。其实这是捧就是杀，其实这是对人不好的。 没错没错，是。所以咱们回头来看这个词儿吧啊， inspire， 刚才说了给人鼓励鼓舞，那怎么用呢？ inspire somebody with something，用什么东西鼓励人嘛？ 哦、 The actor inspired the kids with their enthusiasm. 用这种激情去鼓舞孩子们。 哎 ，inspire 谁呀 ？The kids， 鼓舞孩子们，用什么呢？With their enthusiasm. 用 enthusiasm， 哎，用热情带动人。 对对，没错，很好， 是吧？ 所以大家也不要以为说，哟，老师这个词当中解释里面就包括激情了，为什么后面还要用这个 with their enthusiasm？ 我觉得无所谓的，它是一个固定表达。 没事的哈、你可以说什么东西。东西 inspired somebody 啊，说他们的热情鼓舞了孩子们。Their enthusiasm inspired the kids。 可以，没错， 对吧？ 他们的激情 something， 然后是 inspired 的那些孩子们。 对，还有一个结构呢，就是 inspire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鼓舞激励某人去做某事儿。 对 ，they hope to inspire children to put on their own productions。他们鼓励孩子们呢？ 去演出 自己的作品。 哎， 对 ，inspire children to do something。 人不说嘛，演别人的故事，可能也可以演出完，但是真的敢演自己的故事是需要胆量的。这里给大家说一个这个电视剧叫《大宅门》，不知道大家听没听说过，是吧？导演是郭宝昌先生，对吧？他其实讲述的应该就是他自己的一些故事，但是。我们回头来看一下哈，那这个故事当中有一些、悲欢离合嘛，什么都有啊。就是当电视那个介绍里面出现导演还是编剧郭宝昌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是大宅门的前面跪着一个人。其实有人推断那就是郭宝昌先生特意做的，因为你说了很多家里的各种各样的事情，其实有的时候也不好，他有钱也不太高兴，所以他用这个跪在那儿告诉你。底下名上面是我的名字，底下那人就是我跪着。我有愧于谁，但是我为了完成我的这个拍摄的夙愿，所以你看有的时候是需要一些鼓励，一些坚定的。 对，而且您刚才说到这艺术作品哈、这 inspire 这个单词啊，它也有一层意思。就是使什么东西啊赋予灵感，引起联想，启发思考 啊。 哎，有点那种醍醐灌顶那个意思。哎呦，得到某种启发。To give somebody the idea for something, especially something artistic, or that shows imagination. 还是跟教艺术相关，艺术性的想象力的，对吧？OK， 是吧？ 是的， 哎，它是一种赋予灵感。你说，哎呦，选用这种装饰格调，是我在某一次旅行当中得到的启发。The choice of decor was inspired by a trip to India. 您看，这个里面它前面说的选用这样的装饰 was inspired by 是通过什么而得到的启发，所以这就是您刚才所说的那种 imagination， 那种艺术性的想象力 啊，艺术上来的灵感。突然间，哎， 有个什么想法之类的。 对，没错。 所以啊，其实顶级的艺术家是从来不需要从外界或者是从他身上获取灵感的。 嗯。 顶级的艺术家，所以说大家如果评判一个艺术家的时候，你就会看他的灵感是来自什么地方。有的艺术家呢是非常拙劣的一种风格的剽窃者。但是大多数人是不知道的。 哦， 但是真正的艺术家，顶级的艺术家，他是不会从外界和他身上找灵感的。 他是内心的一种思考。 对，他有一种 inspiration， 偏启。 哦， inspiration。 明白了。就是、 所以这个词很重要， 很有自己独特的标签的， 这个很重要，就是它的灵感来源的渠道，就是很不得了的， 太好了， 很厉害的 inspiration 就来自于这个，启发思考，比如每天早上，起来的是起床的时候，突然间有了一个想法，是吧？ 对， 或者是每天睡前，突然间某一个时间，突然间来了一个想法， 对， 嘣一下灵光乍现。 对，有时候我晚上做直播课的时候，我会在提前去跑步，跑着跑着步，真的有时候会想到一些小的点子，然后很快就会去 implement， 去把它实施。 对呀、你看你这个点子不是说看模仿别人、或抄袭别人， 对对对， 剽窃他人的风格来的吧？ 对对对， 是不是？ 您的公众号也很有晶晶特质，晶晶体啊、 没有没有，我是晶体啊，你说嘛，有一种盐叫做晶晶牌食盐，我就是一块普通的晶体啊，卖盐的， 晶 食盐，真的 啊，太逗了， 几块钱一袋吧。好了，来看下一个单词，叫 institute。 对，institute 这个词呢，我们都知道它表示的是建立或者是设立这样的意思。 建立和设立呀、是不是又有那词跟站那儿的意思、 哎呀，您说太对了，这个里面有一个就是，你看它很长啊，就是后面的这个 S-T-I-T-U-T-E 啊，一大串，其实这个词根呢，表示的就是建立的意思了。 S-T-I-T-U-T-E， 真长啊。 是没错，已经突破六字母词根了啊，它极致了啊。我们应该其实学过一个叫宪法，大家记不记得它怎么说英文 ?Constitution。 对 ,Constitution。为什么叫宪法，大家想是每个人都拿着，都站立在那里，都因为它而存在。 而且是为了共同的利益服务的。 因为 CON 是一起的意思。 对 ,CON 是一起一同共同。 对。所以当我们一旦看到这个 STITUT 的时候，就是一种构成，一种建立的。最本质的体现， 建立啊，立首先得立起来。一看到有一个 SIT sit 藏在里边，就知道这事儿肯定跟那建起来、构建、构成、制定什么有关。 对，没错。反正以后呢，我看了很多词哈，我觉得就有什么 ST 啊，就类似这种的，它都是和站立是相关的，站在那儿就是建起来了。 所以呢，再加上 IN 就使建立起来了。 对。那么 institute 这个词呢，它首先它是一个动词，表示建立或者是设立。 那它建立起来什么东西，它得有个目的或者是有个目标吧。 对。 都这么建立起来了，是不是？ 对，没错。所以它的这种目标呢，还是相对比较的具体化的啊。而且呢，在这个英语的用法当中 ,institute, 啊，它更多的是建立在干嘛使呢，是为了教育研究。 哦，主要是这两个目的，一个是教育，比如说是什么专业专科学院啊， 对， 这种， 对，比如说这个气象学院，就大家千万不要以为，哟，这个 college 可能一般，university 可能最好，其实这个 institute 是非常好的，很专的， 它很专精， 对， 很专精，是专门做那专业研究的， 对，没错没错。 你看哈，它是 an organization that has a particular purpose， 它是一个组织，但是有它非常精准的目的， especially one that is connected with education or a particular profession， 它应该是和教育或者是和某些具体化的一些专业是息息相关的。 哎，某种职业和教育息息相关。The building used by this organization。 所以为这个建了这么一个建筑物。 一个建筑物。 对了。 建筑物就叫做 institute。 对。所以朋友们以后您会看到一些什么学院。 什么研究所。 都叫的 institute。 哎，尤其是那所。 哎，对。 除了派出所啊， 对， 除了派出所啊，那个什么什么所 啊，反正我觉得，因为在国内我走了很多大学哈、啊，就是感觉到有些大学呢特别像这个雅典学堂那种感觉，但有些学院你会发现它不是很大，但是你会发现它很有那种学术气氛、那种氛围， 嗯， 哎，就反正我可能会更喜欢这样的一种感觉，这种 institute 的这种感觉，踏踏实实的一种学术的教育的这种专业性的感觉。 A research institute, 研究所。 研究所。 高等院校、 嗯、 institutes of higher education。 对，没错。 是吧？ 所以这个 institutes, 您先要知道它是一个建筑物。 对，它站那儿呢。 对，然后同时呢它也可以表示像什么学院、研究所这样的意思。 对了，好、嗯、看下一个词叫 instruct。 嗯 ,instruct。 好。那这个词我相信大家已经都不陌生了哈，里面有一个重要的词根 struct, 对 ,struct, 咱们原来学过结构那个名词怎么说啊， 结构 construction, 对没错，是不是 structure, 对，那它都表示的是一种构造，一种结构，所以前面是 IN 了，就表示的是使什么得以构建成功，使什么得以建出来。 哦，它也是一个要建出来的意思。 对，但是朋友们您看刚才那 institute 是表示真的建个什么东西。 对，它得立那儿。 对，但是我们说有的时候啊，这个去教育一个人，去让他内心当中构建一些知识，有的时候你也是要给他构建的一个平台的。 构建价值观，构建知识体系。嗯、 对。 这个也是叫做构建，对不对？ 而且您想想啊，它不是表面浮夸，是深入内心，使你得以构建。 要指导你，要教导你。 对，所以这个 instruct 啊，就是我们说的指导、教育这样的意思。 哦、oh, ，instruct， 嗯 ，instruct 还有一层意思呢，就是表示什么呢？表示一种指令， 嗯， 命令， 对， 吩咐， 反正就是使什么一个外力嘛。让你做啥事儿吧， 让你做啥事儿， 嗯 ，to tell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对，做啥让做啥就做啥 ，especially in a formal or official way， 哎，通常是一种，是吧？ 嗯， 就是那种 formal 比较正式、官方的那种， 官方的， 对， 啊、这封信， 嗯， 会指示你向总部汇报。 对，就是大家有没有看过很多集团啊，给下属公司发了一些，对吧？哈，就是你方。你我他的你， 嗯， 你方你处应如何如何， 对， 及时向我方汇报等等， 对，就是指示和命令和吩咐你嘛、嗯、 对，有的时候我要是特别急的事情哈，就是我们几个同学会知道的，就是把东西在九点之前送到我处，我就会故意这样去写，然后很快就来了。 我们说那一切行动听指挥， 嗯， 那指挥其实就是 instruction 这 上面派下来的一种指令吩咐和命令， 对，回头看这个词儿是一个动词，就是使谁去做什么事情的。 The letter instructed him to report to headquarters immediately. 那封信指示他立即向总部汇报。 对，就 instruct you 干嘛、嗯、啊？ 这个里面您看和刚才咱学的词也有很相像的结构，一定是 instruct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是啊， 嗯 啊，动词使动结构嘛。 对， 他依照指示。啊，依照上级的命令，指示于十点钟到达。 嗯嗯 ，She arrived at 10 o'clock. 嗯 ，as instructed. As instructed， 大家注意啊，这是 as 的一个特殊的用法，就是表示一旦被指令。 嗯， 这是一个省略句。 哦， 嗯，所以这个 as 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 when， 然后后面呢应该是一个被动语气。 As she was instructed. 对，就是一旦她被得到指令了，她就可以去在十点到达降落了。 就是说既可以 instruct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嗯、 啊，命令吩咐指示你做某事、 嗯、 也可以是依照什么样的指示做某事。 As instructed. 啊，也可以说 instructed that, 嗯， 她下命令、 嗯、 要怎么怎么样，要在周围建筑一道城墙。 不过大家一定要听金老师待会那个英文啊，里面有重要的结构。 He instructed that a wall be built around the city. 有没有发现由 instructed 引导的这个 that 的宾语从句后面它是一个虚拟语气 they 是应该是 a wall be built around the city. 它不是什么 would be, will be, 它就是一个 be。这是和我以前我们学过的什么 suggest 这样的词是一样的。 哦，对对对对对。 啊、嗯，所以大家就是可以找到以前咱们的那个最简语法那个笔记，可以补这个。 instruct 也可以表示建议，后面的宾语从句必须是虚拟语气。 嗯，虚拟语气。 啊、你说我不是那个被动，那就是主动的，就是原形 do。 明白了。 啊啊。 都是细节。 对，他，我跟你说都是套路。 都是细节。 对对对。 我这正是细节，细节。 对，他不受任何的时态人称的影响。 好的。 嗯。 instruct, 还有那个 instructor。instructor 也可以表示老师、 老师、 教练什么的。 对对 ，instruct。 嗯，可能他没有 tutor 啊这种感觉更学术，但是他可能是在实践上更 对对，倾向于实践的那种指导老师。 嗯 嗯, 嗯， 对吧？ 嗯、 不是教你做一个什么那个 手工 啊，修下水管，嗯、教你做一下什么？ 教你做工装号， 车间工作呀。 哦哦 ，instructor 啊，机车工是吧？ 对，他要示范你。 哎， 就怎么做，下一步如何的 带着你 技术？ 对对对，没错，嗯， 技术 instructor， 没错没错， 这样子哈、嗯。好了，看下一个词 ，ensure，ensure， 嗯，这个词儿呢，中间也有一个词根，就是一个 sure 啊，它也是单词，表示就是确定的意思。 ensure， 嗯， 确定是确定， 是什么确定？ 有多确定啊？我给你投个保，保险总确定了吧？ 对对对， 给上保险箱总确定了吧？ 对，你放心，这保值，这款项没问题。 这有会儿得投100万的保险，我给自己投，给自己投一长期病险 哦、 让很多孩子是预防老年孤寂的一种保险， 嗯， 对吧？投什么险？这个呀、，buy insurance， insurance 就是险，保险的一名词形式。 对，没错没错。 所以你可以说 insure something， 嗯 ，insure 确保什么事情或给什么上保险，对吧？ 对， 嗯。 你比如说他给自己投了长期病险，说这个吧、因为这个生活中用的多嘛哈。 可以可以、 Luckily, he had insured himself against long-term illness. 哎呀，大家赶快记一记啊。首先给自己上保险就是 insured oneself。一定记住啊，是 insure oneself， 不是什么啊 for oneself， 没有 for。但是你说为什么而上的这个给自己上的保险？ 对呀、你得去对抗一什么东西， 没错， 对不对？你的险是用来保什么的呀？你保是什么？ 对，所以你看这个是 against long-term illness， 这个长期病险，对不对？ 长期的病是为了对抗你得长期的病这件事儿。 那我想买一个这个癌症的这个险，怎么说呀？ 那就是cancer against cancer。 对，那就是 insured。oneself against cancer， 哎，就这样了， 嗯，对， 或者什么肿瘤 tumor 等等吧，对吧？ 对， 嗯， 有一次我跟我一个朋友，我们坐在电梯里啊，然后我的朋友就在吹嘘说我们的电梯好像一不小心晃了一下， 哎呦， 然后大家电梯里都很紧张，我那个朋友说我不紧张。 为什么？ 我给自己保了险的，我这身价100万呢。 那您自个儿，您还能花吗？ 对呀、他说我可不怕，不像你们这样胆小。 我的妈呀！ 我这身价100万呢。 好啊，不过说实话，我觉得，有的时候啊，很有可能一场疾病会让我们付出一些代价。 是， 但有时候还是第一，您要买保险；第二，您能不能还是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咱先不生病，好不好？ 那是， 嗯， 我们说很多孩子是他们预防老年孤寂的一种办法。 哦 ，Having a lot of children is a way of insuring themselves against loneliness in old age。 金东老师，您发现没有？就是它的后面的结构都是 against。 对呀、它是你为了。保险你是为了对抗什么东西？ 看来啊，这个 insure 不仅仅是买保险，它好像除了商业保险外，还有一种保护的感觉。 就是买啥的保险、against something。 对对对，没错。 你保什么东西啊？保伤病。 嗯， 对吧？你保病。 对，没错。保死亡？哎，不行，死亡保不了。 对吧？防孤寂。 对。 保病， 没错 ，insure oneself against something。 所以朋友们，这个 insure 给您讲完了，它除了买保险以外，还有这个什么东西是对预防或对抗什么的一种保障？ 对，好的， 这次还延展性很强的， 是生活中也用的很多， 对对， 大家都被那个 保险给洗脑了，是吧？ Intend 下一个词， 好，这个词当中有一个很好玩的词根叫 TND 啊，我们都知道世界上一种金属延展性很强，就是黄金，你可以把它碾成很薄很薄，对不对啊？那这个 TND 呢，就是这种感觉，一种延展性 T extend， 对， 学过一个单词叫 extend， extend 就是伸伸伸伸伸往前伸，伸可远老远了， 对，就是伸展，对吧？ 伸展， 是的。那我们回头再来看这个词当中 ，in 表示的就是使，所以它对它就表示的是使，字面意思啊，使你去伸展。 好，再引申一下，就是使你要去打算做什么事情了。 因为大家想想，没打算，那不就原地不动吗？对不对？ 有打算了，你的意念不就伸展了吗？ 对，你的这个生活的半径、工作的尺度，可能也会伸展了。 你已经有 plan 了，有计划了。你有 purpose 了，你有目的了，你要想去做一些什么事情了， 走出去延展， 对，其实它就是 intend to do something， 我们以后终于不用再用 want to do something 了plan to do something 了， 对， intend to do something， 没错，它是有一种 plan， 有一种 result， 或者是还有自己独特的 purpose， 是个目的去做什么事情， 对，可以，其实这个词用上去也不难， 反正我跟学员说吧，谁要用这个 want to do，我都把你手剁下来。 老师好严厉啊。 太 low 了啊。 我们完成时已经超出了原定时间了。We finished later than we had intended. Than we have had intended. 就是晚了，晚的那时间是超过我们原定。所以大家看 ,intend, 是你刚开始的那样的一种计划。 对 ,intend to do something. 好。或者你可以说 intend doing something. 我不打算长期逗留。I don't intend staying along. I don't intend staying long, 啊，就是我不打算逗留了，对吧？那有同学可能又会问嘛，那这个 intend to do 和 intend doing 到底有啥区别呢？ 这个自己去研究吧。 我可给大家可以讲一讲啊，就是大家有没有想过，比如说 intend doing something， 其实是表示你目前正在做的一些事情。 正在做。 所以它表示是目前正在的这一件事情。如果是 intend to do 的话，大家记住，是打算做新的事情了。明白了吧？ 明白了。 比如我现在做的是金匠这个手艺，我说我打算不做了，不做金匠了，是我打算停目前正在做的事情 intend doing something。 哎，对，但我打算去做金匠的事情，言外之意，我现在没有做金匠的事情， 但我这个意图已经伸展开了，所以就是 intend to do something。 哎呀，您说太好了。 好，这是怎么区别？最后一个小词叫做 involve。involve，V-O-L-V-E 啊，它等于 V-O。哎呦，等于意思就是旋转， 打着卷儿 转，对，爱因是使，那不就是使您卷吗？ 卷进去， 对对，卷进去， 卷入， 没错， 涉及什么东西， 对， 使成为什么的必然的部分，你看你都从那漩涡里你都就卷进去了， 就被卷进去了嘛， 已经包含在其中了， 对， 是不是？ 所以你比如说这件事情你跑不了啊，也有你的份儿，涉及你， 对，涉及到了，任何投资都涉及一定的风险，Any investment involves an element of risk， 记住 involves 它还有其他很多意思，但是当表示包括包含涉及的时候，它是一个及物动词，后面直接挂 something， 对了，许多罪案都与毒品相关，Many of the crimes involve drugs， 你看还是直接挂 something， 对吧？ 对呀、 嗯， 包括这个词呢还可以说是什么呢，这事儿啊它需要你做什么，因为你已经在其中了，你已经涉及到了， 明白了， 这份工作需要我在全国各地到处跑，The job involves me， 看了啊， involves somebody doing something， 后面接的是 traveling all over the country， 哎， involves me 需要我，traveling all over the country， 就是到全国跑来跑去的啊， 的需要你到处跑吗？ 其实今天老师您想啊，后面接的是 doing 不就是一个动名词吗？ 对呀、 它其实还是一个名词 something 吧， 是， 看来 involve 的后面就接 something 或 doing 就可以了、 考试包括回答一些关于照片的问题，The test will involve answering questions，包含也是它， 对，还是 doing something 这个， 只要跟什么相关啊，涉及到啊，卷入啊，都是 involve， 对，没错没错， 好的，所以今天这些词语呢啊，学了好多有趣的词根，你看 PLE 是满、 对， pose 是放， DUC 是引导， choir 呢是追求询问打听， 还有 SPLE 表示的意思是 呼吸 精神， 使人有精神， 对， 鼓舞， 还有那个 STITUTE 站那儿， 对， 建立， 没错 ，S 哦，感觉像叫我的名字一样啊，S T R U C T 呢？ 构建、建立， 还有，好吧，我一个扎是吧？臣妾在，还有 S U R E 表示的是 确定 ，T E N D 延展、伸展， 对，还有比较长的 VOLVE 卷入。 嗯，不知不觉我们学了好多词根了。 是啊，不知不觉的，我们以后啊还会不停的见到以前学过的，所以就考验你当堂课有没有记得牢、记得扎实。 是，没错，没错。 接下来我们把今天的单词读音给大家做一下示范。IN 的第三层意思， 表示的是使或加以。 Implement 工具，做动词，表示使生效、实施。 Impose 表示加强。 Induce 引诱、导致。 Inquire 打听。 Inspire 鼓舞、给谁灵感。 Institute 建立、设立。 Instruct 指导、教导 或者是命令、吩咐。 Ensure 确保。 Intend 意图、打算。 Involve 使什么卷入、涉及。 好，那么到此、 嗯、 I am 和 I n 的三种意思我们都全部讲解完毕了。 这些词大家不要孤立去记前缀、后缀，还有词根也得记。 对， 嗯， 你看那个 implement 的 meant， 这是一个名词或动词的后缀， 一个后缀、 嗯、 是吧、 嗯、没错。 所以还有像前面我们学过的那些什么 M 啊 ON 啊、 嗯、 什么这些 OUS 啊，这些后缀啊、嗯、我们以后都会讲。 感觉大家真的挺厉害的，大家可以算一算哈，词可能学了几百个了，但是一个对应的词根好像也真挺丰富的了。 嗯， 大家可以试一试拿一个单词书打开，您有没有那种意识，哎，这词跟晶晶老师讲过，哎，那前缀傅妈说过。 我们选的这些词语都是各类考试的常用词， 嗯， 大家可千万别小看，没准你今天、明天、后天 就碰上了， 或者是大后天你肯定能遇上。 嗯，或者今天下午的考试也能遇见。 对，它就是一些非常常用的四六级考试啊， 嗯， 考研啊里面的一些常用的词汇，你走到哪儿说英语你都能遇到。 而且金老师呢给大家总结的这些例句啊、也要去背一背，很经典， 学一学看一看， 嗯， 那就好了，好不好？ 嗯，买得了吃亏，买不了上当。 这句话是怎么来的？ 就是听一听，没错。 哦， 嗯嗯， 好突兀， 好像是。 不管怎么样啊，希望咱们的同学在我们 PK 台学英语， 嗯， 都能够是杠杠的， 哎，杠杠的， 洒洒的，哇哇的，卡卡的， 都 PLE 的， 啊，都厉害厉害的。 是的，是的。 好， 嗯， 第一层意思表示不无非，第二层意思表示在什么之内和进入， 第三层表示使或加以， 哎，一个外力促使它啊，或者是使怎么样， 嗯， 啊，给它一个推动。 对， 好，这三节课圆满结束， 功德圆满。 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谢谢傅妈的讲解， 谢谢晶晶，谢谢同学们， 下次见， 拜拜。 材料纸张可以循环使用，污水处理成为中水更是早已普及我们的日常生活，很多时候保护自然的答案就在自然本身，变废为宝，循环使用，保护自然从学习自然开始。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惠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One thing I know, that is I know nothing. 世界很大，我们很渺小。北京外语广播与您相约更精彩的大千世界。Radio 774, 北京外语广播，北京外语广播网络电台，与您分享每一刻。

the phrases like when you're leaving me. Should I? Maybe I'll get drunk again. I'll be drunk again. I'll be drunk again to feel a little love. I wanna hold your heart in both hands. Now watch it fizzle at the bottom of a coke can. And I've got no plans for the weekend. So should we speak then? Keep it between friends. Though I know you'll never love me like you used to. There may be other people like us who see the flicker of the clipper when they light up. Flames just create us. Burns don't heal like before. You don't hold me anymore. Heal things with a handshake. You know I can't change as I began saying. You cut me wide open like landscape. Open bottles of beer but never champagne. To applaud you with the sound that my hands make. Should I? Maybe I'll get drunk again. I'll be drunk again. I'll be drunk again to feel a little. like breaking down? Do you ever feel out of place? Like somehow you just don't belong and no one understands you? Do you ever want to run away? Do you lock yourself in your room with the radio on turned up so loud that no one hears you screaming? No, you don't know what it's like when nothing feels alright. You don't know what it's like to be like me, to be hurt, to feel lost, to be left out in the dark, to be caged when you're down, to feel like you've been pushed around, to be on the edge of breaking down, but no one's there to save you. No, you don't know what it's like. Welcome to my couldn't see you shine and shimmer right in front of my eyes, front of my eyes. Oh no, I thought I saw light, thought I saw light. Oh, it was a faded mirror, just a dim reflection. But you shine so much brighter. Oh, and honey, let me sing you a song.